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，找我人胆影，雨夜同睡花无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何以 闻听你父兄细思量，都是奸责他把国务镇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中三军，何愁何恨何情作对，可愧我想保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，统领为只等等的心梦，可痴痴好痴战兢兢，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 红，这军中一夜 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